还得打呀、啊、 哎又比划上了，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，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，他又趴起了过去，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， 这回这才算完。 武松心里想，这叫什么戏呢？ 啊 啊， 多打了一回， 瞧我挣钱挣得多， 嘿嘿，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。 是啊， 让我多打一回 瞧瞧。 下来我就跟他说， 嘿， 我找后台老板， 是 这戏怎么演的， 嘿 哪有这么一回呀、啊、 就是 打，别 又怎么了，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， 他怎么又起来了， 他就哇更乐了， 这个老虎哎。 武松心说，行嘞，后边戏也甭上了、啊、就是咱们俩抱圆了、啊，来 打 了，咱们今儿个 瞧 打的哪儿算哪儿，没完呢，幺二三过来过去啪， 那还不生气，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、 啊、 他这武松他生气呀、啊、 气坏，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、嗯、你怎么回事，你死了你知道吗，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， 老虎怎么样， 他这才明白， 哦，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，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， 他不死了吗， 没打就死了 这就是侯宝林郭全宝表演的相声片段武松打虎。1985年北京市举办首届中青年演员调研，当时38岁的李金斗决心参加，但那时候团里的比赛本子已经发完了，没有本子甭说参演，就是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。但李金斗没有就此放弃，他找到领导再三请求，终于从被淘汰的剧本中翻出了连春明创作的《武松打虎》。虽然是被淘汰的本子，可仔细一看，李金斗、陈永泉发现剧本的基础还不错。更巧的是，这是一段学唱和技巧性较强的节目，而学唱京剧恰恰是他们的强项。那么下面呢，让我们来听一听李金斗、陈永泉表演的相声《武松打虎》。 这个京剧啊，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。 对，所以大家都喜欢看。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。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？ 我呀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信老虎狗，文武昆乱全能来，拉木打旗儿扫后台。 嘿，你全行啊。 谈不上全行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。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？ 好啊，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？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。 武松打虎， 哎， 您扮演谁？ 我扮演武松啊。 我呢？ 你不是多面手吗？ 啊， 你来个一杆四。 一杆四， 前面的九宝 啊， 中间的虎形猎户，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？ 没问题， 没问题， 没问题。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。 哦，分出表演区来。 哎，我武松上场， 你给我打家伙。 您请。 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大，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，空来矿一拆的矿， 离别了柴家庄，江环故里，为兄长那不得但愿费心，提哨棒绕家乡 大。 家乡来奔呐， 好酒啊！ 这位没吃饭呢，是怎么着？ 空来筐，一拆的筐， 二斤酒吧。九宝 来啦！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，找谁呀、啊，同志？ 啊，同志，你得叫我客官。 哦，你客官？ 哎， 那我主官。